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欢迎收听，我是王卓。在很多古典音乐的经典旋律当中呢，我们知道好多旋律它其实呢都是可以被改编的，而且好多人很热衷于改编这些很经典的旋律。其实改编本身就是对古典音乐的推广和正面的作用，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帕海贝尔的卡农、莫扎特的交响曲，比如是他的第40号交响曲，还有比才歌剧卡门里的音乐，包括埃尔加爱的礼赞、奥尔夫布兰诗歌，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很多音乐当中，包括流行音乐当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休整身心，蓄势待发，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些具有可以改编基因的经典音乐。古典音乐无处不在，只是在寻找和你相遇的那一天。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 听到的是巴赫的 G 大调大提琴第一组曲当中的前奏曲。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大提琴的音乐，除了天鹅那首很著名的，还有呢熟悉的就是这首了。而这首也是被很多无论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广告商很青睐的旋律。经常它优雅的一出现，哦，我们就看到了汽车，高档汽车缓缓的从远处开来，哎呀，觉得还是挺般配的。那像这样的音乐，就是带有这种可以改编的基因的，因为它足够出名，而且也足够好听。那另外还有一首呢，就像帕海贝尔《卡农》，绝对是受青睐的，你说是吧？你现在可能就可以随便的找出哪些电影，哪些是电视剧，或者是一些我们熟悉的纪录片，都可以用到耳边的《卡农》，帕海贝尔最著名的旋律。 如果说帕海贝尔他流传于世的作品可能卡农最出名，而且他也是在出名的作品当中最出名的那几首，那马斯卡尼呢，他也是一样，他的独幕剧《乡村骑士》，可能对于《乡村骑士》很多的段落并没有那么的熟悉，甚至于马斯卡尼一提到他只想到的是这一首间奏曲，而这个间奏曲也是由于太出名了，所以它也是具有可以改变的基因的。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带有可以改编基因的音乐，也是因为他们很著名吧。比如说耳边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艾尔加。艾尔加刚才我们说了，爱的礼赞也是很多被电影音乐也好啊，或者是音乐家也好啊，很青睐的一首曲子，也经常会拿来改编。耳边这一首也是这样，也是经常会用到。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嗨，我是王卓。说实话，一提到有进行曲感的音乐呢，像刚才的《威风堂堂进行曲》，还有耳边的《威廉退尔》，这其实呢是序曲来着，但是呢，它真的是进行感拉满了。 具有改编基因的古典音乐，可能呢这些音乐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版本，其实都是一种改编来着，只要不是原来作曲家他所设定的那个版本就都是。那现在听到的是温威廉斯著名的绿袖幻想曲。其实说到绿袖幻想曲，它本身就是一个改编的作品，因为它就是来自于英伦的小调。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其实都是带有改编基因的。那现在耳边出现的一点点，可能我们也就能听一个开头了。下半时段会听它的完整，就是莫扎特第40交响曲。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

不是我们现在才开始的，在很早以前就有作曲家改编作曲家的音乐，比如说耳边的圣母颂就是改编自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的前奏曲。那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又是一个改编的，因为它是古诺的这一首又变成了一个歌唱性的作品。是来自于比才喀门当中的斗牛士之歌。对于比才歌剧喀门里面有好多的音乐都可以有这样的基因，具有改编的基因。 道这是来自于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也有人会知道这首曲子叫做《帕格尼尼狂想曲》，而且是他的第十八变奏。还有人更知道深一些的是，它来自于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这首《帕格尼尼狂想曲》一共也就三分钟吧。从钢琴独奏开始，交响乐队逐渐的加入，把抒情的旋律一浪一浪的会推到高潮，就好像一个人在思念自己爱人的心情。开始只是淡淡的忧伤，情到深处越来越难以控制，迸发出一种深切不可承受的痛。那这就是著名的帕格尼尼狂想曲，而且少说有几十个版本吧，真的是带有改编基因的。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嗨，我是王卓。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斯内的《沉思》，这也是他的歌剧《泰伊斯》第二幕第一场和第二场中间所奏的间奏曲，所以呢，有的时候还被称为《泰伊斯冥想曲》或者是《广阔的天空》。那对于《沉思》这首曲子也是这样的，有太多的版本，也是因为旋律实在是太优美了吧，以至于大家都忘了它的出处，忘了它的作曲家。今天我和那麦丽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这种带有可以改编基因的音乐，其实他们最先符合的要求就是超级好听。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这个也听过很多版本吧，这也是经常会被改编的音乐。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带有这种基因的古典音乐，改编本身就是对古典音乐的推广和正面的作用吧。那还有呢，就是听到的这些曲子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最好听的，那它也是因为有了这些，所以才具备这样的基因。永恒的魅力今天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我们继续在这里分享经典，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啊，海参，大家呢已经不是很陌生了，非常熟悉了。但是国外的海参，您吃过吗？ 哎，今儿我们给大家吃点不一样的。您说咱们国内的海参啊，基本上现在能看着的，以养殖为主吧，对吧？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一回冰岛，基本在北极圈附近的。那儿的水又冷，那儿的水又干净，在那么寒冷的纯净的水域当中，给您带来这里边的大海参，让大家去吃一吃。海参的营养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对吧？但是好的海参，咱们今天说